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0集，春景。那阁楼被烧得轰然坍塌，西红轩在热浪里一步不退，紧紧盯着堂屋内的身影。乔天涯暗啐一口，这西胖子便才了得，若是堵不上他这张嘴，黑的也能被他说成白的。乔天涯当即收牌跃下，拔刀迎战。庭院里火光衬着血光，前边已经乱了，到处都是呐喊声，掌柜、账房、仆从们胡乱奔走，外部的提旗列队急行，已经堵住了所有大门。堂屋忽然立出个雄壮的身形，西红轩漠然地看着，那身体直直后仰，倒在街上，颈部血流不止。沈德川收刀归鞘，跨过尸体的手臂，一步一步走了下来。西红轩忽地笑起来，笑得浑身颤抖。 还是你厉害，用这个理由杀我，皇上也不敢责难。 沈泽川偏头打量那大伙， 你本不该这么早死。 西红轩仰天长叹，格外平静，那一切嬉笑怒骂都变作了昨日前尘。 早点死晚点死，都是被你玩弄于股掌间，太他妈的憋屈了。可是我输给你不亏。沈泽川，我服气也不服气，百炼成钢，你以为自己已经成了吗？今夜我死，那是因为我太过于轻敌。然而这世上有的是人把你当作眼中钉，他们排着队等你，你杀一个再杀一个，你永远也杀不完的。可叹老天爷。 他静静地望着夜空， 你我都没有生成珠玉命，他们唾手可得的东西，你我却要用命去抢。嫡庶之剑深入骨髓，但可笑，我明明是个嫡子，却活得还不如别家的庶儿。我的命贱，你的命比我还贱。你要冲，要搏，要夺，来日到底谁败谁成？ 西红轩张开手臂，像是问天，又像是问沈泽川。 纷争无休止，来日到底谁成谁败？我走了，你便能稳操胜券吗？你杀人，人杀你。 西红轩笑声狂放，猛然蹲身，拔出地上尸体的刀，朝着沈泽川跌跌撞撞地走近。 我乃西家郎，此生三圣西固安，我没比他差半点儿，是爹娘瞎了眼，我痴心错付，爱恨尽却。 西红轩挥刀自刎，那热血喷溅在沈德川的身上，他口齿含糊，刀掉落地上，人扯着沈德川的衣袖也跟着滑跪下去，强撑着笑完最后一句： 黄泉路上，我等着你。 沈泽川看着西红轩栽在脚边，那热血烫下他的手指，他默立许久，背衬着漫天大火，随后抬手甩进了血柱。西宅烧成了灰烬，锦衣卫把西宅残余的人都收入诏狱。沈泽川轻蔑李建恒，把西红轩极具人手不肯就范的事情写成折子报了。 李建恒大惊。可是西红轩纠集人手，证据确凿，仅因为正是通过刑部查到了这些人的案底，这件事办得滴水不漏，干净利落，就是言官也挑不出错。魏怀古最圆滑，见状立即暗示门生，先攻西红轩是个奸佞小人，蛊惑圣听，又攻西红轩协军涉险，藕花楼坍塌一事是为他自导自演。魏家为摆脱诸事责难，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人走茶凉，不过如此。然而葛青青带人搜查了去都大小街巷，盘查进出文书，却仍然没有找到齐慧莲和纪刚。沈泽川把桌上的公务合上， 人定然还在去都，他有心用先生威胁我，人若送出去了反倒不好掌控。 先生是个书生，可是师父却难逢敌手，这几日已经派人四处暗查，一定会发现什么。 沈泽川没说话。乔天涯见沈泽川似在沉思，便欲退下，谁知沈泽川叫住他， 今夜无事，我要去趟梅宅，许多事情都得好好商议，你先行去那里等我，问问古今，湘云房卖给薛修卓那批人都是些什么人。 是。 乔天涯应声退下。他出门时见院里歇着几个人，都是锦衣卫的老人，四品往上，其中有几个也是祖上受过封赏，能穿蟒袍配绣春刀的人。葛青青带着人歇在另一边，大伙儿都是锦衣卫，乔天涯却看出了微妙的阵营划分。沈泽川这半年升得太快，难免招人眼红，他又紧挨着各方势力，顶了北镇府一职，算是真正跨入锦衣卫最顶层，这里头关系错综复杂，随意挑个人出来都是有头有脸的，新老交替势必要切磋一番。只是近来沈泽川公务缠身，还没有与他们凑得太近，但等春忙时间一过，后续任务大家少不了见面。乔天涯心微沉，放下帘子先走了。萧迟也在封山教场还没有回来，只有古今还在梅宅。乔天涯与他吃了半盅酒，打听湘云房的事情。古今跟乔天涯坐廊子下边的栏杆上，今日天气好，满目芽绿。他说， 共计16个人，年龄相仿，都是20岁不到的少男少女，具体来历我都叫桃子写了出来，交给了公子，晚些你主子便能看见了。不过这事儿不好查，这些人就像草似的杂乱无章，除了年龄没有别的相似之处。 这不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吗？ 乔天涯捏起那半大的小瓷杯，把酒饮了，边皱眉边回味， 这批人越难查越重要。哎，这酒挺好喝的，但怎么配了这么个杯子，还没我手指头大。 喝酒无事，晚些主子们回来了，带着酒气铁定要挨骂。 古今上回被萧迟也训斥了，这几日一直没敢再放开喝，他就坐了一会儿，梅宅巡房归他管，少请后便走了，让乔天涯自己玩。乔天涯独自坐在廊下吃酒观春，没人在他也自得其乐，想起自己的琴还搁在这里，便动了拿出来玩的心思。他起身端了托盘绕路，穿过绿雾般的枝条，忽然听见了琴声。乔天涯循声而走，没有贸然冲出去，而是拨开绿雾，侧目窥探。长廊迎着日光，下边亮堂，盘腿坐了个人。这人一头乌发簪古木，没戴冠，身上穿着件天青大袖袍，腰间坠着个招文带。乔天涯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看见他弦拨琴弦，上了调又停下，边上摊着本琴谱，正琢磨着。背上忽然窜出只灰白色的奶猫，钻在他颈边捞着头发玩。这人把猫抱下来揣袖里兜着，心思仍旧在琴上。乔天涯认出那琴是自己的，他缓步上前，随着角度的移动逐渐看见了这人的脸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